长生殿第十五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二十九出文林丑内教戒，君师妹暂行前面伺候，万岁爷请上马。身骑马，丑随行上，万里寻行，多少悲凉吐露情。看云山重叠处，似我乱愁交鬓。无边落木响秋声，长空孤雁天照悲梗。寡人自离马嵬，饱尝辛苦。前日遣使臣乃奉喜册传为太子去了，行了一月，将近蜀中，且系贼兵渐远，可以缓城而进。只是对此鸟啼花落，水绿闪晴，无非助阵悲怀，如何是好？丑，万岁爷，屠杂风霜，十分劳顿，请自排遣，无自过伤。身，唉，高力士，朕与妃子坐则并机，行则随见，今日仓促西巡，断送他这般结果，叫寡人如何撇得下也？涕泣伤心事，泪如倾，回望马嵬坡下，不觉恨铁印。想，前面就是栈道了，请万岁爷晚定思江，缓缓前进。身，袅袅其襟被残日，风摇影，匹马崎岖怎暂停？怎暂停？只见阴云暗淡，天昏明，哀怨断肠，子规教写，好叫人怕听。悟得不惨煞人也么歌，悟得不苦煞人也么歌。萧条任身，峨眉山下少人静，冷雨斜风扑面影。丑，雨来了，请万岁爷盏灯间隔避雨。君师妹，且暂驻闸，雨住再行。身，独自登临亦转伤，蜀山蜀水恨茫茫，不知何处风吹雨，点点声声迸断肠。你听那壁响不住的声响，刮的人好不耐烦。高力士看是什么东西？丑，是树林中雨声，和着檐前林朵随风而响。声呀，这铃声好不作美也，淅淅淋淋，一片凄然心暗静。遥听隔山隔树，战河风雨，高响低鸣，一点一滴又一声，一点一滴又一声。呵，仇人血泪交响，崩对着伤情处，转自一黄影。白杨萧瑟欲纵横，此际孤魂凄冷，鬼火光寒，草间湿乱影。只会仓皇负了亲，负了亲， 我独在人间，委实的不远生，欲娉婷，想将早晚伴幽冥，一痛空山寂，铃声相应，隔道冷层，似我回肠恨怎平。丑，万岁爷前面愁烦，雨止了，请下阁去吧。身坐下阁，上马界，丑向内界，君是眉，前面起驾。众应界，丑随身行界，身迢迢前路丑难寝，招魂去过两关情，望不尽雨后尖山万点青，剑阁连山千里色，离人到此被看伤，空劳翠年冲泥雨，一曲淋淋泪树行。第三十出秦桧，赋镜上，马嵬坡下太荒凉，土地公公野气不扬，祠庙倒了墙，没人烧柱香，府里三声谁记响，小神马嵬坡土地是也，向来香火颇盛，只因安禄山造反，本境人民尽皆逃散，弄得庙宇荒凉，香烟断绝，目今野鬼甚多，恐怕出来生事，且往四下里寻看一回，正是只因神倒运，常恐鬼狐行。魂蛋上，怨点点，恨层层，长眠犬下几时醒，魂断苍烟寒月里，随风簌簌渡空庭，一曲霓裳逐晓风，天香果色总成空，可怜只有心难死，默默长留恨不穷，奴家养玉环鬼魂是也，自从马嵬被难，贺蒙越地传敕，得以七魂一舍，免堕冥死，我想生前与皇上在戏宫行乐，何等荣宠，今一旦红颜断送，白骨冤城，冷意荒原，孤魂烟自，你看月淡星寒，又早黄昏时分，好不凄惨也。故意无人夜静，称为云以月明，浅浅朵朵，暂时偷现影，续地间心耿耿，梦想起我旧风标，叫我一想已泪淋，想想当日那太娉婷，想想当日那妆艳尽，端的是赛丹青，描成画成，哪晓得不留停，早则饥寒肉冷，苦便做了鬼狐友，谁认得是杨玉环的行径，这金钗钿盒 乃皇上定情之物，已从墓中取得，不免向月下把玩一回。附近前上只借，这是杨贵妃鬼魂，且听她说些什么。但看钗和戒，看了这金钗双头比并，更电荷同心相应，直指望两情间如镜似电，又怎知翻作断梗？若早知为断梗，枉自去将他留下了这伤心把柄。记得何地夜相亲，钗边小镜明，有多少欢尘爱恋，但提起那恩情，怎叫我宠却慕名？哭只为钗和合，那细的筹谋，凡尘做养玉环这些事的悲梗。唉，我养玉环身遭惨毒，死报尘冤，或者能会浅浅，得有超拔之日，也未可知。且住，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，况且弟兄姊妹血誓弄权，罪恶滔天，总皆有我，如何忏悔的尽？不免趁此新月之下，对天哀悼一番，对新月发心至诚，拜天地，低头细行。皇天，皇天，念杨玉环和重重罪孽，折罚来遭祸痕。今夜和产千由沉醉神，望天天高见，又我垂正明，只有那一点痴情，爱和沉未醒。说到此悔不来，为天表证，纵冷骨不重生，平向九泉待等。那土地说，我原是蓬莱仙子，浅谪人间，天河只是奴家任伴夜中，敢冷望做蓬莱做的仙伴，只愿还养玉环旧日的痞聘。附近贵妃无神在此，但原来是土地尊神。附近我趁月明独夜行，见你拜倒深深，仔细听，这一回能叫万孽亲，管感动天庭，感动天庭，有日重圆旧盟。但多蒙尊神见命，只怕奴家和夜帐饮宿会亲，今夕陡然愧悔身，全路茫茫隔上清。说起上清，说起伤情，只落得千秋恨尘。附近贵妃不必悲伤，我今几发录影一纸，千里之内任你魂游遍了。听我道来， 你本是蓬莱集中有名，为堕落皇宫，痴魔顿增，欢愉过，痛苦尽，虽谢尘缘，难返仙庭。喜今宵梦醒，叫你逍遥择路行。莫列迷途，莫列迷途，早归旧城。但接路隐谢界，深谢尊神玉奴至明，怨鬼仇魂，敢望仙灵。今后何？随风去，心路行。荡荡悠悠，日影消真。一月傍星，重寻钗和鸣。还怕相逢，还怕相逢，两心同增。复近，无神去也。但晓风残月正潸然。复近，对影闻声已可怜。但昔日繁华，今日恨。复近，只因寻访是因缘。第十五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6月。